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并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目前呢，北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当中，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市民朋友们呢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明天白天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天午后北部山区还有雷阵雨，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演绎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音会，演绎群音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FM87.6，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好的，今天的演绎江湖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4张，8月15号到8月26号鼓楼戏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参与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绎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各位行动起来。作为北京现代艺术的名片之一，北京舞蹈双周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7月19号到31号，第11届北京舞蹈双周将和京城百姓见面。届时，300多位舞蹈艺术家以及200多位舞蹈专业学生将展开集中交流。今晚，演艺群英会，更多舞蹈双周精彩内容抢先知道。好的，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舞蹈双周，马上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艺术总监、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曹成渊曹先生，你好。 欢迎曹老师。 哎，大家好。 欢迎曹老师 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执行艺术总监北京雷动天下的现代舞团的执行艺术总监马波女士，你好， 欢迎。 大家好，我是马波。 欢迎马老师啊。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先跟我们说一说吧，咱这个北京舞蹈双周已经第十一个年头了吧？ 第11年了。 对。哦，介绍一下这个。 好啊，这个其实我们在11年前，2008年的时候开始做。那么就当时呢，只是说，哎，我们把一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表演团队，都是跳现代舞的，集中在一块，引起一种大家一块来一种那种效应吧。那么结果越做越大，越来越受欢迎。到今年我们已经是扩展成那个北京舞蹈双周，就是2周的。 原来只是1周。 只是1周、哦、可是现在成为2周。那么在第1周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舞蹈营在里边呢，我们邀请了1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12个国家的不同的老师，他们来这边教课。那么在一个集中在北京的一所学校里面。 封闭型、嗯、 都是现代舞， 都是现代舞、嗯、 来自哪些国家？ 有来自德国、嗯、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巴巴多斯，这是一个、哦、这个加勒比、哦、比海的那边的一个国家、嗯、然后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等等等等、嗯、很多地方，然后在然后那些学生呢也是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近年还有来自澳洲、加拿大、嗯、还有韩国、那个俄罗斯啊这些地方的、都有， 全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老师集聚到这儿， 他们知道了、在北京有这样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呢就第二周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展演周、就是明天开始了、那么这个展演周呢就包含了四大板块的活动、早上就是从9点钟开始到12点15分呢，我们有个大师班的板块，就是邀请一些著名的艺术总监啊、编导啊，他们来给大师班的课，朋友呢可以去直接去选这些课来上。那么下午2点钟开始呢，我们有个叫青年舞展的活动，就是完全是公开给一些年轻人，他们想用现代舞来表达自己的，他们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每个人最多只能够有15分钟的时间。那么可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非常喜欢这个青年舞展，因为在里边虽然很有一些作品比较青涩，可是你看见他们很有想象力，所以他们就很大胆的去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感情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然后呢5点钟呢我们有一个板块叫做另类平台，就是从那个全世界各地就收罗一些很有创意的或者说比较前卫的、比较实验性的一些舞蹈，然后把他们凑在一块来成一台节目，所以是每一个下午5点钟开始，然后晚上8点钟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重头戏呢就是我们叫焦点舞台、那么就有6台的演出、我们从6个国家或者6个地区呢、邀请这些一些比较大型的专业的现代舞团来做演出，所以晚上那个节目呢尤其是我觉得北京的朋友他们可以值得留意，因为他们可以购票来看，而且每台节目他们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有来自比如说今年我们有来自以色列的，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有来自德国的、有香港的，有广州，我们北京当然了、还有一个是来自台湾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过来看看。 哇，我突然觉得世界上的舞蹈有千千万万、但是现代舞它的种类其实是我觉得这次舞蹈双周是把全世界的现代舞的代表性的作品全部囊括到这2周当中了，是吧，马博老师？ 对的，对的、是非常热闹的一次大聚会。 哇，而且这个整个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周的过程当中啊，听众可以真的去参与进去的，或者去观看的都有哪些呢？就是都可以吗？ 都可以。 就我们不是业余的，没学过舞蹈， 就 想去欣赏， 就是看可以。 当然了，所以这些节目都是公开卖票的，可以去。当然呢，我提议你们就是去买一个通票。那个通票呢，就是随时可以去看， 场场都可以看， 场场都可以。 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是在天桥艺术中心。是吧？ 对、所有的活动都在天桥艺术中心、从早，如果你是参加的话，你早上9点钟跑进去、你晚上10点钟才离开， 就 可以。 就你就进去以后， 一天就沉浸在舞蹈的世界当中了， 沉浸在里面就行了。 关键你就能认识到现代舞有是多么的不同， 对， 它没有一个规格。说我看了这台，现代舞是这样；你看了那台，现代舞是那样。它是千变万化，对对。 哎，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这个属于天生的这肢体不协调，最近。我们这个最近排了话剧，里边还有跳舞的动作，就是被吐槽的不行，就卡点就卡。 那是现代舞吗？ 就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那是什么舞蹈，所以我就想 今乱舞是吧？ 今天两位老师来了，也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这个导赏，比如说，现代舞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舞蹈？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知道民族舞嘛，肯定大家知道是和民族的融合文化呀，是吧？它 非常明显的一个印象。 对，那现代舞呢？ 其实这样的，对我来说呢，世界上只有2大类的舞蹈，一种叫现代舞，另外一种呢就其他的舞蹈我都叫他们传统舞蹈。就在传统舞蹈呢有一个模型，有个原型在那儿。所以比如说你要跳芭蕾舞啊，跳民族舞，你一进去像跳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一个印象了，是这样的样子的。 哦，对不对？如果你要跳芭蕾， 对，我们知道踮起脚尖那个天鹅湖是吧？这就是芭蕾的样子， 是吧？还有守卫是吧？ 对 对 对， 还有 还有规范， 对对对。 然后跳蒙古舞，你这立刻想到是一个蒙古在草原上的骑马那种感觉， 对对对。 可是现代舞强调的就不是那种原型，而是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刚要跳是跳出你个人的感觉， 原创 个性的， 个性的 代表你个人风格， 对 标签的， 对 自由化的， 这是其一。另外呢，现代舞呢很注重的是创新，就要跟别人不一样，你要做出你自己的原创的那种东西在里面。那第三个呢，是它要反映的时代，它要讲述的是你对比如现在的那个社会啊，你的周围的环境啊，给你的感觉怎么样，你怎么样去表达这些跟你周围旁边环境有关系的一些舞蹈。这是跟传统的舞蹈就不一样了。 非常 传统舞蹈要表达的可能是1000年前、300年前几十年前的一个故事。 对。 可是现代舞强调的是表述那个艺术家他怎么样感觉 他的内心。 哦，您这么一说，我可能大概就是会一下子内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界限，感觉好像是那些就是我们说传统的舞蹈，不管是什么拉丁舞也好，或者什么舞蹈，他们都会有一些就是流传下来的固定的一些 套路 传承， 传 要有传承， 包括街舞也是啊。你要街舞，你想到街舞，你立刻都想到是黑人的小男孩在街头上的，他们的动作是怎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音乐的节奏，他们 城市化的东西， 一定的模式。可是你走近看现代舞的话，目的打开的时候，你可能看见一些你从来没见过的 没 有想象得到的。 明白。而且现代舞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表现力，或者是就是更加会我们说着随着自己的心情或者是自己对一个事物的理解而展现。我前段时间看过，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应该是很早之前特别感动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现代舞就是捷克的一个是不是选秀比赛，一个小男孩跳了一个机器人，然后抓到了一只花，然后最后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那个算是现代舞吗？就是他最后他用表现他是一个机器人，就未来世界，然后呢他得到了一只花，把这只花他放到了心里，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人。 对， 就这种的。 对啊，如果你感觉他真的表达的他自己的东西， 对， 然后能表达到、那个、 就是现代舞， 对， 表达到 其实现代舞的定义非常简单，对， 那个内涵就在那儿， 我 重视了。 他一句话没有，我看到我泪流满面， 对，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现代舞， 那就说明你看懂了。其实这个懂不是说你看明白他在说什么，在讲一个什么故事，而是他的某一个状态触发你，你有感触，其实这就叫懂了。我们看现代舞的时候不是说看明白，很多人看了以后说又不明白，他因为你不明白是你特别想明白我在讲什么故事，在传达什么，其实那个根本不重要，而是你能有一个某一个瞬间打动你，你能有所感触，哇，震到你了，跟你的心里碰到了，那个其实就已经懂了。 没错，这是真正的现代舞要传达的这种感受。 再说一说这个现代舞的受众吧。我们是不是感觉一听传统意义上现代舞是年轻人居多是吧？ 对， 接受下来。 也 是也不是。 可以是这样说，因为一般来说年轻人可能他们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找一些刺激的东西，一些没有看过的东西对他们有吸引力。可是其实在我们的观众群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老教授啊，而且是他们的一些就算商人呢，有时候他们说哎呀做生意，我们以前就有个湖南来的，他们是商人来的，可是他就说暑假的时候他们就过来就是想要找去做一些跟他们平常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走进剧场他们觉得哎呀特别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有一些解放的，就是好像在一个沉闷的生活里面他们找到一些有想象力的东西， 哎， 这是也是有的。 对，还有 现代舞的一个定义。 对、 其实我们特想知道的是这次的无梦之梦，无梦叫 无 梦，对， 无梦 可梦。为什么老说成无梦之梦？ 我今天也老说成无梦。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叫无梦可梦。无梦之梦大家还觉得还有点希望，无梦可梦，天哪，没有希望的感觉， 绝望。 对， 但是你再想一想，它还有一种就是超然， 嗯， 什么都没有了，其实 另外一种感觉，但他第一听上去可能就是一种绝望，绝望到梦都没有了，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对我来说，他是两重意思，不全是绝望。 哦，因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将会是在北京舞蹈双周上进行展演的，我们的马老师的一部作品啊，叫《无梦可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部这个，我们应该叫它舞剧吗？还是舞蹈？ 舞蹈吧。 其实现在都叫现代舞剧也可以， 现代舞剧、 这个定论对我来说它不重要， 它不重要， 叫什么都是都可以的，对、对对对、 一般来说这种舞剧就是一个整个晚上， 对，一个整台、 整台节目大概一个多小时， 70分钟、 就不会太长，所以就不会太累、可是大概60到70分钟、现在是一个一般的看舞剧的一种要承受的范围、因为在里边你 而且它是一个范围内、而不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或者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那我们就叫是、那么舞剧的意思，它是在一个概念里面，所以它相对比较完整一点。 那我们的这个形式就是这样一个， 对对对， 这样一个。 我们70分钟差不多，然后从头到尾，它是在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没有中场休息，等于是这样。 而且这台节目呢，它有很多的装置，是一个装置的艺术， 对， 有很多的用很多的纸， 牛皮纸，这次用了很多的牛皮纸。 您给用牛皮纸是来去做舞美的装置吗？ 对，那么也要运用跟演员的一些，就是它有很多的意义，它可以装饰我的舞台，它也有很多意味性，一些、比如说对我来说，它是像一些华丽的诱惑，就是你可能期待的是那样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你真的得到它美好吗？ 就是 很多的，其实很多的意味性的东西。意向性的东西都在它的里面。 我们的演员有14个演员，他们的肢体都非常漂亮。那么他们在这些纸的当中来慢慢的做，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流动的雕塑，也可以是一个装置的艺术，它在舞台上不断的变形，就好像我们在发梦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脑子里面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啊， 很梦幻的一个舞台剧，叫舞蹈剧。 对，而且呢，它也有加了很多的，我看见的是有很多的多媒体的一些 视频， 就是视频啊的效果啊叠加在上面，所以会有很多的层次和空间，让大家看完了之后。自己可以用想象， 对， 想到些什么？ 对，其实我感觉马波老师的风格一直是这样，就他喜欢用一种意象化的风格去表现，就他的舞蹈是没有城市化的东西在里面的。还有一个特色是我总觉得您的舞台的颜色非常的淡，非常的素。比如之前来我们演艺厅会做客的时候，长征黑白色、灰色，没有别的颜色。 这次是油画色， 对， 油皮纸的色和油画色。 也不是很绚烂， 对对对， 比较素。 这个您说的这个油画色也是那种，不是说这种很艳丽 的那种。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台舞剧最早的灵感的来源，我是在奥德，就是一个当代的一个画家，应该是北欧那边的一个画家，就是他的很多油画，我的出发点其实从他的油画里面来的。因为看到他的那些画的时候，我当时在 iPad 上我是买的他的那个东西，看到他的那个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他的那个画，每一张画对我来说，它背后都有着故事。那个故事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是就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就是各种各样。而且他的画很有动感，就我看到一幅画的时候，我就会有一段舞蹈的片段一样，就在脑子里头闪现，就是他给了我刺激特别大。这是最早的这个。然后在一天很巧合的一个晚上呢，我老公在给我儿子念诗， 李汉中老师， 对对对， 念了，就是这部介绍一下啊，就是这部舞剧的这个两位编舞，一位是马波老师，一位是他的先生李汉中老师，夫妻档啊，一直是合作的。 对，您继续介绍啊。 对，然后在念诗的时候，他突然念到一首诗，就是杨炼的这个《期望与失望》。他念到这首诗的时候，他马波，你听一下这首诗。听完以后，我说这就是我要做的节目。 所以我都没有在我的节目的介绍底下我没有写任何东西，我只是拿了杨炼老师的这个诗放在这儿，就是作为我节目的一个介绍。 嗯，来，大帅用深情的播音家朗读一下。 这个我一定要得一会儿先看一下理解一下这首诗，我才敢去读啊。 哎，好， 我觉得一会儿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让马老师读可能更好一些。 不行，我的语言太差，还是 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但是啊，就是然后您就说，就是在整个的他的介绍底下就是这样一首诗。 对对对对，就是我想讲述的内容，我想传达的一种精神。尤其是最后两句，你待会儿念的时候要强调一下。这是我所传这台节目所传达的，我最想表达的一种精神就是寂静。在安静下面，寂静不代表没有力量。在安静下面所蕴藏的那个力量。 而且我看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说奥德的他的作品，您刚才也说了，我发现他的画里边好像很多是那种人物的像张着嘴， 对对对对对， 他张着啊，就是感觉 他很多像死亡、战争， 对， 比较恐惧或者有对，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年龄到了这个坎儿上了，有时候很多东西你渡不过去，就是你要面对着衰老，面对着这个你身，我是跳舞的，我靠的是身体吃饭，可是我的身体一天天无法受控，就是你今天腰疼的你就动不了，明天腿疼的你抬不了，真的那种无奈， 他不说 你要面对 了， 对你再就是我也觉得我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心态去接受你的衰老，但是这种无奈是你无法去摆脱的。所以当看到那个画的时候，它很刺激我。那我如何去面对？我后面的路我怎么走下去？其实我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让自己变得平和，让自己可以啊。再继续阳光明媚的走下去， 洗涤你自己， 对对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无梦可梦可能表达的是马波老师自己的心境， 肯定是，尤其是这个阶段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我喜欢现代舞的原因，因为它是最真实的，就是它一点都不会，就跟我跟威利说，我特别想编一个那种简单快乐的那样的，哎呀，我觉得可轻松那样。威利第一句话就把我否了，你肯定编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太了解我，他知道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 嗯， 你明白吗？他就是个真，我即使编出那个东西，也不会让你看得愉悦，因为它是假的。我是做出给你看，而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东西。 对，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都会他的每一个作品， 你逃不了，你是什么样子，你的作品出来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你想藏都藏不住。 对， 你的优点、你的缺点、你的一切都在里 面。你当时的心情， 对， 就像我们 非常 看梵高的话，他有几个阶段，有粉红色的， yes， 有什么是阳光的时间， 对对， 有阴暗的时间， 对， 他就是那个时间。所以让您现在可能就编一个这种欢快的，内心。那如果真去做的话，那也做出来的就是为了做而做。 对对对，他就会假，他不是真的，他就可能打动不了你。 所以这个无梦可梦， 良心之作呀。 对， 我真的觉得是没有完全是诚意，百分百的诚意，没有任何掺假的表达我自己。告诉你们我现在的境界， 对对， 我的感受。 而且这也是我在雷动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像因为我从来不会考虑啊票房，考虑观众欢不欢迎啊，我这个是不是大众喜欢的，流不流行，这都不是我考虑的。 雷动天下他们从来不要求你这些东西。 威力从来不会要求我。 乔老师， 我排练两个月他都没有理我。 乔老师你心好大呀。 看他的节目。 所以特别开心的就是我可以真的可以任性，我可以随意， 这个叫个性嘛，我们 保护 个性。 个性 就是说，当所有人说要往这边去，可是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去，很难得， 不要跟着大流走， 很难得。 我觉得这是才是个性，而不是说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非常纯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双周啊，然后呢这个活动呢正在天桥艺术中心进行，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然后里边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哦。接下来的时间是广告时间，我是大帅。

然后我们会抽取幸运的听众啊。另外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四张，8月15号到26号鼓楼西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与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作为北京现代艺术的名片之一，北京舞蹈双周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7月19号到31号，第11届北京舞蹈双周将和京城百姓见面。届时，300多位舞蹈艺术家以及200多位舞蹈专业学生将展开集中交流。今晚，演艺群英会更多舞蹈双周精彩内容抢先知道。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北京舞蹈双周。我们今天呢请来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双周期间有哪些您可以去参与或者是您值得关注的啊精彩内容。首先欢迎一下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曹成渊先生，你好。 欢迎曹老师。 大家好。 哎，欢迎曹老师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执行艺术总监马波老师，你好。 欢迎马老师。 大家好。 欢迎马老师啊。哎呀，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北京舞蹈双周，然后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 无梦可梦， 无梦可梦。 嗯， 然后那个这样啊，我真的觉得一开始我觉得你 想朗诵一下是吗？来，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这样、 这个，曾经撼动马波老师和李汉中老师的， 别，你这么一说我就不敢说了。 杨磊老师的一首诗， 没有，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 哎、你俩合作一下，我觉得可以，就是我觉得大帅读前半部分，然后马波老师读后半部分。 那个，因为马波老师手里没有稿子，我刚才。对着电脑找出 来，马波老师已经背下来了。 是这样，就因为其实每一首诗的作品，就是其实应该进行这种深刻的理解之后，你才敢去跟他进行表达。 对， 所以我只是刚才短短的一段广告的时间，我看到这首诗，我把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去把它给读出来。反正就是读的不好，大家这个多多指正。 哎呀，不要谦虚了， 没有， 来， 好吧。期待而绝望，为绝望而期待，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期待不一定开始，绝望也未必结束，也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 哎呀妈呀，我有点紧张。 我们都被你带入到这种情境当中，最后处理的有点快，我觉得继续可以再慢一点。 我问问马波老师吧，马波老师就说这首诗，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 特别棒。 没有，我 尤其是我面对着他，看着他 读的时候的状态更吸引我。 哦哦哦、谢谢谢谢马老师的成语。 我们要加演。 加演一个朗读。 因为他投入的状态其实够跟节目一样。我在看演员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感动我的并不是说我的动作编得多么好看，他们跳得多么好，而是他们投入的状态。 哦，谢谢马老师。其实因为我当时在看这首诗的时候，包括您刚才在聊的时候，就是到达一个年龄段的危机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段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和一个朋友跟我的倾诉。网上看到一段什么话呢？说是一个老板啊，就是有一个经理在骂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个老板呢就把这个经理叫到了这个办公室，说你不要骂年轻人，说你骂年轻人，你要骂中年人。说为什么要骂中年人？因为中年人现在老婆靠着他，孩子靠着他，爸爸靠着他，妈妈靠着他，你骂他他也不能怎么样。然后呢，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去骂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骂完了他可能掉头就走人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员工。 这样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我以前的一个老领导，也就是年近就是40到50岁过渡的时间，他说我进入到了中年危机，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中年危机。然后其实明明已经是一个领导了，然后呢事业也算有成了，我说我很难想象你这个年龄段为什么会有危机。他说你不能理解，我真的有中年那种危机，那种 焦虑。 所以我不知道其实在这个无梦可梦的状态当中是不是会有人看到这种情绪或者什么。所以当时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也在就是去可能我就想到了那段话 和想象当中了当时的那些场景。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和艺术的魅力。你看一首诗也好，还是一幅画作也好，还是马波老师的这个舞蹈也好，其实你给了大家所有一切想象的可能，回忆的可能，联想的可能，是吧？这当中是看到自己的， 给你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你有时间去。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去吐，就是像你积攒在内心的很多的东西，你都需要有一个渠道去诉说，去发泄，就一样的。所以其实有时候走进剧场，当我去看一个好的电影，看一个好的节目的时候，如果他跟你通到这个频道上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你就会觉得我总就是觉得有人理解你，你有一个倾诉的一个渠道。其实剧场，尤其是现代舞剧场，对我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它不是说去到那儿我就是你像我们看一个晚会啊，那我就是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啊哈哈一笑就完了，它不是这样的。现代舞的剧场进去其实是让你去要去这里一直该跟着他在想，在走，你明白吗？ 意识 对对对，它会引着你，有时候走到一个你根本不会去到的通道，因为你自己待的时候，你可能不往那儿想，但因为他那一个动作，一个状态，一个氛围，就哇一下引到那个东西。我就记着当年在天桥剧场看 Pina Bausch 现场，那我第一次看他现场跳的时候，我从头哭到尾，一直到看完演出出来，他们都不能跟我说话，只要一说起来我就泪流满面。可是我看过他的那个录像，看过无数遍了，我没有这样感动过。 对， 就是因为那一瞬间他的那个状态就引发到你。那我年轻的时候看可能也不会泪流满面，因为我没有那个感觉，你明白吗？他跟我可能刚好那个时候就撞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所以那个演出我会觉得啊，好舒服。看完那个哭不是说你伤心的哭，哭完之后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轻松，对吧？是这样一个，所以我才喜欢去看演出，喜欢去找这些东西。你是需要通过这种东西去抒发一下，然后你又可以轻松 对 继续生活下去。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艺术是给我们找了一个如此恰当的出口，让我们去宣泄生命当中的那些不能表达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要去享受在剧场当中的每时每分。 对，所以一定要亲自的走进剧场， 所以 这个才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到去看那个艺术演出，我特别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现代舞的欣赏现场是不是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就是就跟普通的你比如说你去看一个舞剧，你可能是你要坐在那里安静的去看，或者怎么样。现代舞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你知道吗？其实你看那个一些传统的或者说娱乐性的舞蹈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会靠在椅背上 啊， 这种感觉 很舒服的姿势，像看电影似的， 做点好看的东西给我看， 对， 消费者的那种心态。可是你看现代舞的话，你的身体要往前倾的，要走进别人的世界，就好像你要去 接触一些你不熟没有了解，可是很神秘或者很有趣或者有各式各样的，可是你如果你的心态或者你的状态，如果所以演员是一种状态，可是观众也是要需要有一种状态，他的状态你能够投入进去，你就去看见一个很丰富的很有想象力很能够触动你的世界，可是你只是带着一种子啊，你要来做一些好看的东西给我看啊，你只是要看一些你想看的东西，很可能在现代舞里面会看不到。那么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剧场哦，或者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比如说是看手机啊看电视的一些娱乐性的节目，所以通常我们带着那样心态去剧场里面，有时候我们其实是走错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同样的那种心态，说当灯光暗下来在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能否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去看这个东西。可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拿着手机，当一天黑下来啊，大家都拼命看手机，所以他的心态静不下来，那么他就很难去接触这些在他面前开展的一些另外一个世界的。 没错， 所以他们永远只是活在自己的手机的那个环境里面。那么这其实看起来好像很丰富，可是也是很封闭的那种感觉，他走不出去，而且走不进别人的一个 世界 里面。 哎，对，其实这就是真的是，尤其是舞蹈艺术，它的一种现场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是你坐在家里想。有的人因为有的，如果尤其是那些我们说还没有看过舞剧或者是舞蹈剧的一些人，会认为，哎呦，有什么好看的？我从电视上看，就他们在那跳嘛，或者怎么样，就有什么好看？但如果你真的啊，你真的进入到剧场里去，你去看的时候，哇、哦，那种他不知道是一种气场，还是一种 什么样，是有的，所有人的一起呼吸，一起的，它会产生这种磁场的。 因为尤其是因为电视，或者就算电影大荧幕，它是平面的，虽然现在是3D， 可是它只是一个影像，所以你感觉不到那种呼吸、那种肌肉的颤动。然后 真实的生命、 灵魂的那种在 活生生在你面前去舞蹈的感受， 这个是现场的表演跟那个媒体的表演的不一样的。 对，没错。 对、 嗯，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我们说展演周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我们说曹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啊。除了无爱可爱了，无梦可梦。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每年我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说你那些好节目，其实我为什么邀请这些节目？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好。因为就现代舞，如果你只是看一套的话，其实你真的了解不了现代舞。你要多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现代舞的丰富的层面。就好像我们说，你喜欢吃烤鸭吗？你喜欢吃涮羊肉吗？就是当然每一个人有他的口味。可是现在我们招待你是去吃一个自助餐。自助餐的意味着是什么呢？不是说里边的东西都是合你的口味。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用选择在你面前那么丰富的东西，所以我们享受这种现代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享受那种有能力去选择，有那种给我们这种机会去选择，有那么丰富的东西让我们去不同的贴近不同的东西。你可以在看，比如看这个节目或者品尝这个食物的时候，你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可是你又去品尝另外一个东西，你是可以喜欢不喜欢。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哦，这个世界那么丰富，然后你不会去随便的说，哎，这个好，这个不好，而是你就享受你今天的这种生活的生存的状态。在过去，可能我们每天都吃这个很好吃的食物，可是每天都吃那个东西的话，你会感觉哇，再爱好吃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啊。是不是有可能其他的选择呢？那么在现代的这个概念，现代的意识，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就是我们就是走一条路，可是现代就是一个世界铺满在你面前，所以你是用横向的一种画卷，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在那，所以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你尽量来看吧， 哪一天晚上你有空你就来看，因为你会看见不同的东西、 嗯、 可能有一天你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我很不满意，或者另外一个、嗯、哇对我很打动，可是他们都有他们价值的存在、 啊、 就因为他们的不同的东西存在，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那么丰富。 嗯， 所以这是现代艺术的 魅力。哦，没错、啊、 对，让你没完全打开自己，然后真正自由的沉浸在里面、 就是、对对、嗯、所以、就是、所以我们有六天晚上的焦点舞台、 啊、 所以大家、啊、如果你六天都有空欢迎你们来、 啊、 然后如果你没空吗，就是哪一天有空就随时过来都欢迎。 嗯， 在北京天桥 艺术中心 啊，天桥艺术中心，千万不要去错了，因为有的时候有 天桥 剧院是吧？对，我们是天桥艺术中 心 啊。当然我相信到了那里一定会发现就是我们的北京舞蹈双周。那虽然说刚才这个曹老师说了，每个人可能对这个口味不同，或者欣赏的角度不同，对不同的艺术形式或者不同的这个剧目会有各自的偏爱。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马老师，您看过所有的这些节目吗？ 没有。 你没有，还没有看过是吧？ 他花很多时间在排他自己的节目。 哦，还没有看过。 马老师是一个特别完美主义者，在我觉得在舞蹈当中，你自己的设计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你 编舞用了多久啊？这个编舞， 我这次用了不到两个月吧。 哦， 那还挺快的。 使劲， 嗯，筹备的时间很长。 对，筹备了，我从春节的时候就是开始准备，就想舞美，然后选音乐等等。 嗯， 但是其实。其实我最喜欢创作就是我老说在创作中的偶遇、 嗯、 就是说我最初我比如说选的音乐、 嗯、 然后设想的一个场景、 嗯、 可是实际上走到今天的时候我发现已经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啊、 就是在当中你会突然间啊听到一个音乐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我又拿来做，或者突然间某天谁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就会一个段落它就会扑出去了，就不是你原规设想的东西了。这它的这种随机性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创作，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创作完这个东西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 嗯， 所以呢每当第一次连排坐在那的时候，我都会在想他为啥会是这样，我为啥会编成这样，就是其实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好奇心。 因为人都在变，其实在创作里面就是把你当下的那种东西记录下来。 嗯嗯嗯。 所以有时候你在比如说两周之后或者两年之后你再看的时候， 对， 你说哎这个东西为什么我那时候会这样编的呢，可是它的存在其实就反映了你某一个艺术家的当下的那种心境或者那种感受。 对， 而且在就算在编创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这变。 嗯，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尤其是现代舞它不是用一个你先写好剧本，你要把那个剧本给念出来，所以他在每一天的去创作，走进去在排练厅里面，你面对着不同的舞者，他们的身体会影响你，然后你给他们反馈的东西就互相影响，就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权利。 所以就像去挖掘一样，就是你的这个脑子后面它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其实不知道，你就走进去一点点试探、好像要把你所要呈现的东西，要其实我很想把我脑子里后面的那个东西完全呈现给你看、 嗯、 但是那个东西我说不清摸不着。 嗯， 那它至于最后呈现出什么的状态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最好玩的一个、 哎 就探索一样的。 探索 对、嗯、然后它就会出现很多，你如果不去做这个东西你永远也看不到。 嗯、 可是这因为我去做了，至于它是好的坏的、 嗯 那对我不重要，可是这个过程最重要。 对，其实就可能它的起点就是因为你可能只是因为你看了一幅画， 对， 然后脑海当中 很简单的一个话题或者一个概念、嗯、啊， 然后 它会一直引发下去。 哇、哦，这种状态，其实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来了一位钢琴家，他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就是他说我创作的时候，就下雨天、大雨天，我就在那地方在钢琴前我坐着我弹完了以后，把它创作出来了。然后过几天我再过来听的时候，我就想，哇，怎么我可能写出这么美丽的东西？就是那种感觉，就坐在底下看，哇。 沉浸其中，自我欣赏。 就是我怎么会写出这么美的人？你现在让我刻意去写。 他那种冲动真的是像我这次里面那段颤的那段东西，那个是我根本之前我不会想那么重的东西。就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开着车放着一首音乐，这首音乐从一开始我就在车里头一直在颠儿，从头颠到尾，然后到了团里进了教室，我就一直在颠着，就把整段五六分钟的东西，就是没有离开这个动律，编了一段东西。可是真的就那一上午，但这个东西出来是我最喜欢的 啊， 它不是我之前酝酿的东西，但它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来，但是它就是特别真实直接的一个最狠的一个东西，他 对 说不清楚为什么。 对，其实这就好像那个米开朗基罗创作那个大卫，他就说那话，就是我没有去创作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里面，我只是把它给取出来， 展现出来， 他就在你脑海里。 对， 有的时候艺术创作就是这样，叫妙手偶得之，他就 对 这个。 但是大帅，你有没有发现，听马老师说这些之后，你有个感，反正我有个感受，因为现代舞这个艺术品种吧，这个类型其实并不属于中国的本土，但是呢。不属于中国本土，但是呢，我觉得是马老师他的这种坚守和创作，让中国本土的现代舞艺术开了花，甚至好像有国际化的东西在里边了，走向了世界啊，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对，其实我们说一下现在的中国的现代舞的发展水平，它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 其实呢，我不会去比较这些现代舞的水平。刚才说的，就是说现代舞。刚才我们说现代舞的本质上是个性的，是原创的，是时代的。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中国过去一直都有。比如说你说庄子他写的逍遥游，他就是很个性的。 时代的现 很 个性的。 其实这些都在我们的传统的艺术，而且我中国的固有的文化里面。只不过我们过去没有把它就说啊，这个就叫现代舞。 啊， 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人类的文化里面其实都是 存在的， 都存在的。可是呢，可能是现代舞这个字可能在上个世纪在美国首先出现，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是西方的。可是它所表述的东西，比如说你要表达个性，我们中国好多个性的那个李白啊、屈原啊，多少的个性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当这些东西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艺术家、敏锐心灵的那些人呢，他们就很容易去接受，而且在他们来说也不会把它成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因为他们去表述的是表述他马波，表述他马波的东西，而不是表述一个西方的一个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现代舞最可贵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些内涵的东西。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已经是可以站立起来，面向世界任何的一个观众，你都没有惭愧。因为这是你的东西，它是无可比较的东西。可是当然你说我们今天中国的现代舞怎么样，我们以前就几十年前了，二十多年前呢，比如说在广东现代舞团的时候，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永远是拿第一的，拿金牌的。可是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我拿了金牌说我们是第 一 了，因为这些比较只是一个比赛，比赛呢，你的技术比人，你跳得比人高一点，人家你都拿第一。可是，在艺术上， 中国演员的基本功的技术是一直是， 对， 因为我们是从小专业的训练。可在国外很多团体里的演员，他不是课班出身的，他们很多的专业是别的，但他喜欢这个，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那身体方面肯定跟专业从小训练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看中国演员出去很抢手的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现代舞的魅力。你可以说，其实它是怎样一种律动，它没有它可能有规律，没有规律可循。你可以说，当年庄子他的这个老婆去世以后，他就光着在那个地方鸡盆而舞。 对呀，那就是现代舞。 对 呀， 对 呀，就包括您刚说的那个话剧，让你出去跳什么的，那个也是现代舞，你明白吗？我前年做的独白的时候，我请了一个歌手，那我就希望他跟演员做同样的动作。他开始很胆怯，他们跳得多好，我太丑了。我说我不怕你丑，你把真实的情感，我要你害怕，他就是害怕，你把他真实的给我做出来就够了。他不是没有难看好看，所以他完全融在演员里面，跟演员一起去做那个状态，他还在唱。 跳完以后他好过瘾，他觉得、哦、哇，他也可以跳，他觉得其实是完全可以。 马老师，您这一句话解决了我的一个心结。我跟你说，前两天跳舞老是在想我这个动作标不标准啊？ 你不用看外形，你找到他的要求，然后你要把、把自己的整个人放进去，你就撞他要你猛你就猛，让你弱你就弱，你把这个状态找着了，你就已经很完美了。 自己舒服不拧巴是最重要的。 对， 我要回去跟他们说，我的舞蹈那是得到马老师的指导的， 很有个性的舞蹈。 好的，今天啊，看一下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你们聊天真的很开心。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从明天开始， 一直对整整一个周的时间啊，北京舞蹈双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下一个节目是听 掏耳朵， 哎，这节目上的有点多呀。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美朝詹瓷堡。